近平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建立的实践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社评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亦都不能够生搬硬套所谓一人一票真选举。中央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重构了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制，让一国两制在正确轨道上前行。文汇报社评。 日直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在大角咀的福泽街因为火警，而家福泽街的全线咧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就在大角咀的福泽街因为火警影响，而家全线是暂时封闭的。咁另外喺呢一個大窩口道，因為爆水管咧，而家近住石頭街嘅一段大窩口道仍然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就受爆水管影響，大窩口道近石頭街一段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康莊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衛理道。另外，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因為喺管道內較早前曾經有路面維修，而家啟德隧道喺尖沙咀方向近隧道入口一帶車多，車龍排到近啟福道油站。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就排到近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喺港島黃泥涌峽道去深水灣道方向咧，近住香港木球會一段車多，車龍排到法國國際學校對開。注意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西隧落車入口方向九龍。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汪大燮认为普及科学和民主植根在教育，并强烈支持蔡元培直北大改革创新，重振中华民族。而陈独秀就决定去北京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咧喺下午3点左右举行啦。而我的节目《演艺传真》就喺5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俾大家，可以话是分秒必争。而家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涉，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早晨啦、 啊，早晨啊， 喂，咁好天气呢一排咁啊，有冇兴趣行下山啊？ 哇，我见到啲蓝天白云已经好吸引啊， 系正嘅。我成日都讲啦，十一月啊冇假期嘅、 嗯。 如果你系翻一份稳定嘅工作，理论上会有年假啦。 系， 咁啲年假最好系十一月剩翻一两日， 攞嚟清假而家。 如果唔系你十一月你一日都唔俾自己放下假咧，就比较难少少咯。因为再望下一个假期已经去到十月尾嗰啲圣诞节。佢 friend 喎，即係其實加埋接近有個半月，以至接近兩個月時間係冇假咧。你真係趁住好天氣咧，你請下呢啲週中嗰啲假，譬如請日禮拜三啊，去行下山，或者啊都有啲同事入下大澳啦，係咪先？咁、 啊、 可以感受下哇，即係香港威尼斯啊嘛，係咪？ 同埋個山好靚，同埋唔係淨係大家去行開嗰一個啦，即係 我有去啊，行開嗰一個咯， 有一個啦， 係啊，少林上面。 另外咧喺呢個猴王廟後面咧，仲有一個咧，係、 哦、 啊，嗰、那個網。嘅景又唔一樣。 嗯，我有行啊，每次入親大澳咧，其實就喺少林寺嗰度出發咯。一路行上去，上面有一個打卡熱點噶嘛。 係啊 係啊。即係一日落嘅，我印象唔知係咪叫龍虎山，定還是我可能有記錯咗個山嘅名啊嚇？咁啊唔緊要，即係我一陣揾翻出嚟俾大家聽下咯。總之就喺 雖然我成日去，但我更正唔到。 啊、但係少林寺咧，少林寺嗰個都係勁嘅，即係同人哋講話，喂大澳有少林寺咧，啲人覺得我哋咧係是不是真的？ 在当初呢、他已经开了十几年、嗯、如果我没记错。我记得我是帮一些 media 去拍东西。在里面就是要学在里面打功夫。 我出去 去啊。 有没有学到 我两个一夜有的。 有没有吃过下夜粥啊 都有的。不过挺有趣的我觉得学下功夫都。 个体验是怎样讲少少来听下啦、 我觉得扎马是你想象不到那么辛苦。 哦、喂叫虎山是没有个龙字的。龙虎山是另一道来的。是大澳那里叫虎山。老虎个虎咁样，咁啊就系由少林寺嗰度行上去啦。咁、你中意扎马又得， 通常可能大家听众都会去过啦。 会， 但我另外一个推介系呢个 猴王庙嘅后山啊， 猴王庙侧边有条路咧，可以行上去咧，又可以睇多啲唔同嘅景色嘅。 咁啊。系啦，每年咧香港都有行山节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行到翻湾区啦。啊， 你今晚有咩做啊？咁 今晚啊，话俾你听做咩啊？ 我今晚有啲好特别嘅活动， 讲嚟听下。 我今晚喺天马缆睇演出喎， 哇正喎、 啊！系啊，因为佢嗰个系一个星空下嘅音乐会。 哇，系、啊、之前都有讲过咯。 系啊，就系、是、今晚就做啦。 系、哦、啊，有阵时同中意人听歌咧，喺星空之下咧都系开心嘅。咁不过即系有啲咩更加开心咧？对于我嚟讲啊，我个人啫，收楼啊，梗系。开心啦，咁但系有咩因素系收唔到楼啊？咁你按揭做唔到咪唔得咯？咁但系投资湾区入边嘅房地产有阵时都会有呢啲情况、啊。咁 究竟真系要学习一下？ 系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专家咧讲下，喂喺湾区入边咧做投资或者置业咧，按揭有啲乜嘢需要特别留意咧？ 嗯，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今集节目咧继续由粤港澳投资学会主席刘奇超博士啊，帮我哋分析一下咧内地房地产，以至咧讲下啲按揭啦。早晨，刘博士， 系大家早晨， 系啊，咁啊精精神神啊吓，咁啊讲咩咧？讲按揭，因为咧好多香港人其实喺内地哦，譬如想投资房地产咧，或者依家讲紧喺个湾区入边生活啦，你会置房啦，咁置房好惊一样嘢，喂，如果我喺香港唔系用中资行嘅，咁可能用翻啲外国银行嘅，点做按揭啊？或者个资产审查系点噶？会 check 得到噶？香港有四搭楼喺手，咁、那个按揭系咪一定做唔到噶？定做到噶？呢啲全部咧考量之列咁样。咁啊，问卢博士啊，只系因为喺投资方面，特别喺房地产啦，其实股票你都好叻嘅。咁啊，咁但系请到你嚟节目，当然要讲下啲房地产资讯先。咁啊，可唔可以讲下关于香港人做一啲内地房地产嘅时候？在按揭方面有啲乜嘢特别需要留意啦？ 嗱，其實如果你話喺大灣區買樓嘅時候去成咗一個按揭嘅話，咁基本上可以同大家講啦，同喺香港度買樓做按揭係差唔多嘅， 係咪啊？ 係啦，不過有兩種大家都要知道啊。第一種就係、是我哋喺內地嘅銀行去做按揭啦，淨係喺香港嘅一啲銀行去做大灣區嘅按揭，咁係有分別嘅。 係係係， 係啦。 但係好似之前曾經出過咧，有啲中資嘅金融機構咧，佢就話如果你有內地嘅電話號咧，已經可以喺香港開到户口，接駁到或者對接到喺內地都幫你開埋個户口，係咪一個咁嘅説法咧，盧博士？ 係啦，咁其實如果你講到某一啲嘅中資銀行啦，咁因為而家政府都鼓勵一個互聯互通啊嘛，係咪？咁其實尤其是而家咁就我哋叫做翻唔到上內地啦，要隔離啦， 要封關係啦。 咁其實好多嘅中資嘅銀行可以已經喺香港度開到一個內地嘅户口噶啦。咁其實做按揭亦都係一樣，咁我哋唔需要真係親身去到內地嗰度去做按揭嘅，係啦。香港已經可以交曬所有文件，咁佢已經係pass 翻去內地某一個銀行嗰一度噶啦。 係係係，咁啊可以注意一下啦。咁當然做唔做按揭咧，唔係單單喺金融機構嘅，要睇你嘅信貸評級啦。要睇個樓盤可唔可以俾你做到按揭啦？呢啲都會唔會係考量之列？嗱，香港買樓咧，我有經驗啦。最驚係咩咧？拍定啦，做唔到按揭啦。唉，呢啲一聽到呢兩個字咧，驚啊！自己即刻係咪啊？即係好多買新盤或者買新樓嘅朋友仔，一聽到呢幾隻字啊，嚇咪啊，做唔足按揭，唔使做唔到噶啦，做唔足按揭，哇！你都好驚啊，真係驚到癲咗啦，手心都冒汗。嘿，我哋抌咗佢先，星期六早上唔好講呢啲字，但係。你自己見到一啲 case 多唔多咧？其實喺內地方面，即係你話按揭方面成做不足嘅情況， 其實如果你講到內地成做按揭嘅時候啦，咁我哋分翻兩種先，首先第一種就係內地真係內地銀行去批俾你嘅，咁其實佢都係要睇香港嘅收入嘅，咁我哋都係要有入息證明啦，要有税單，咁就有一啲銀行半年就 OK， 有一啲銀行就真係要一年以上咁樣嘅，係啦，咁就税單通常都要兩年嘅，係啦，咁其實真係同香港去做按揭係冇分別嘅，但係如果你講到譬如我哋香港嘅銀行去批一個叫做內地嘅按揭嘅話，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喎，佢就會睇翻你香港嗰一個借貸嗰一個信貸記錄嘅喎，即係睇你香港嘅 TU 喎，亦都影響到你香港遲啲可能有其他嘅貸款啦，或者可能係香港度再買樓嘅話，亦都會有影響嘅。 哦， 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清楚翻。咁因為借俾你嗰間銀行喺香港就係喺內地啊嘛，係啦。 但係要留意翻，作為香港人，你又唔會下都 full pay 噶嘛？你都知道我哋都機關算盡嘅啦。等於買部手提電話，點解要免息分期啊？就係唔想啲錢一次過擺曬落部手機嗰度先咯。同一道理，你話喂喺內地置業嗰度，喂可以上到會，梗係好啦。咁但係上唔到就比較難搞少少啦。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喺自己咧作出任何購買決定之前咧，就應該審視一下自己嘅財務狀況先。你有幾億身家喺身嘅？你中意點買咪點買咯，其實都唔係啊，因為咧而家香港啲樓都好貴，可能咧嗰啲億萬富翁咧，其實都潛藏咗喺我哋身邊啊嚇。咁啊又問下盧博士啦，究竟啊有啲乜嘢關於按揭嘅相關資訊仲可以提供翻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好啦，咁另外都想分享翻啦，就係、是、如果你喺內地做按揭嘅話。其實利息會高少少嘅，因為係根據翻中國嗰一個利率去釐定噶嘛， 即係冇得P 乜乜 P 乜乜咁樣噶啦，係咪啊？ 係啦係啦。 喂，通常係幾多咧？又想真係問下。 五厘幾六厘，因為佢都係浮動嘅，係啦。其實好正常，喺香港特別低嘅啫，係啊。 呢幾六厘有陣時啲上市公司賺，上市公司賺好多好多錢，都派唔到五六厘息喎，真係啊！咁有時啲肉赤，所以點解話即係有陣時我哋睇到帳面，即係可能內地房地產啊個冧侵真係平咁樣，但係原來喂你諗住俾一本或者俾三分一其他工，咁其實個利息都真係要計算在內，係咪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你話譬如好多朋友就選擇咗喺香港嘅銀行啊。去做內地嘅按揭咁，內地物業嘅按揭。 喂，咁又會唔會平啲㗎？我想問。 平啲係啊，大概三厘幾左右。 係啊，又同埋我哋而家都翻唔到大陸啦，即係此刻嚟講你要隔離啦，咁所以都係香港搞掂曬先。 係吧？ 係啦，其實你話喺內地銀行借俾你或者本地銀行借俾你，而家都唔需要親身去到內地嘅啦，即係香港做曬好方便。 係咪啊？ 係。 哦，因為suppose 你其實啲資料都已經上曬線啦，咁嗰啲都係一啲核實嘅資料，即係譬如你微信支付咁樣，點解支付到啫？因為已經綁定曬你信用卡，綁定曬你住址，全部都綁曬噶啦嘛。其实根本打你个名字就已经知道是边个咯，同埋喺边度揾你出嚟咯，咁样系咪啊？咁所以就有个确保性喺度系嘛？嗯， 系啦。咁所以最紧要就是我哋提交嘅资料咧，系咪真系 正确啦？ 正确啊，准确啊，咁样。 嗯， 所以你话譬如香港人咁，好多时以香港嘅收入去买大湾区楼咁样计啦，咁我都好少听到系做唔到按揭。之前有一个朋友。咁佢就收入唔係咁穩定嘅，係啦，咁就真係批唔足咯， 係、哦、 啊，批唔足嘅，有試過嘅，係 係係係，咁可能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啦，啊，我第二次講啦嚇，審視下自己嘅財務狀況先，咁啊借唔借到你自己知嘅，即係冇話即係其實自己揾100蚊跟住想借1000萬咁樣，呢啲天方夜談啦，我會覺得咁每一個投資嘅決定都要諗清楚啦，係咪先？錢始終係自己嘅，到時塌咗訂咧，血本無歸咧，就唔好問人啦嚇。咁樣，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仲有啲咩小貼士係喺按揭嗰度，仲可以同我哋心機旁邊嘅聽眾去分享翻咧？嗯，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分享翻咧，就係、是、嗱，譬如喺香港買樓嘅話， 嗯， 你可以揾唔同嘅銀行去做按揭都可以嘅。 係啊，係啊。 但喺內地買樓咧，就有啲特別嘅，因為咧佢每一個項目咁都有一啲叫做聯繫嘅銀行 嘅， 係、哦、啦。咁就譬如佢。某一啲項目淨係可以喺 A 同 B 銀行度做嘅， 你就唔可以揀私人銀行 啦。其他銀行 就算私人銀行借好多錢俾你，成做個按揭佢都做唔到，佢亦都接唔到呢單生意，係嘛？ 係啦，咁所以大家喺買樓之前咧，就真係要問翻啊，究竟呢個項目係可以邊間銀行做按揭，同埋究竟係可以內地銀行按揭啊，定係一定香港直貸啊咁樣？所以大家一定要問清楚先去買噶。 係完全明白曬啦，好似上咗一堂投資課咁樣。咁啊，投資房地產好多嘢要做啊，好多功課要去温習啊。咁啊，真嘅係咪先？始終都唔係一啲即係100几十嘅投資啊嘛。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港澳大灣區投資學會主席盧奇超博士咧，幫我哋分享啦，咁啊一啲投資嘅小貼士啦，其實都唔係貼士噶啦，呢啲都基本嘢嚟噶啦。如果你連呢啲基本嘢都唔知咧，你就真係要諗下先啦嚇，或者可以咧再讀多啲書啊，温習下，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多謝曬盧博士 ，thank you。咁啊，往後可能喺年尾嘅時候，你又要做個樓市嘅總。结噶咯，系咪先啊？即系关于2021，跟住再展望埋2022，究竟咧喺大湾区入边有啲咩区域继续会系区内嘅领头羊咧？有潜在一啲投资嘅力量喺当中咧？唔该晒卢博士 ，thank you。 好，拜拜。 动人的歌谣。 期待心房，为什么你又想我应受好儿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本港时间下个星期二上午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晤，中美双方分别宣布会面日期。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双方将会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美国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如何负责任地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如何在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合作。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将会明确美国的意图和优先事项，并且明确和坦率地表达美方对中方的关切。海关关长何佩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包括战略物资等进入本港的案件数量减少，但是留意到有一些软对抗的文书物品可能流入本港，这些物品目的是煽动鼓吹暴力，挑起对国家和特区的憎恨等，海关不能够掉以轻心，会以情报主导进行打击。何佩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关如果接获相关物品，要视乎意图和行为去断定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要有足够证据才能够提出检控，有需要会征询法律意见，他认为不会存在文字审查。另外，本港通过有关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修例草案。何佩珊说，海关正是与相关部门商讨执行细节，可能会考虑在实施初期以弹性和人性化处理。粤港澳四年之后共同举办全国运动会，体育专员杨德强表示，到时启德体育园落成加上单车馆等设施，都可以考虑用作举行全运会赛事。杨德强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政府听到有市民希望在香港看到剑击队比赛的声音，亦都会考虑香港队的强项，争取在香港举行。未来几个月会与广东和澳门方面商讨，视乎希望主办的项目有没有重叠。原本今年年中退休的杨德强，因为东京奥运延期而延任四个月，现时已经同意延任至到明年十月底。被问到奥运国家队运动员会不会访港，杨德强说，一直与内地商讨，暂时未有消息公布。由于疫情关系，如果获安排访港，规模相信比较少，与市民接触亦都会减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4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繁忙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星河名居。跟进翻咧，另外较早前喺大角咀福泽街嘅火警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福泽街嘅全线系暂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喺大角咀嘅福泽街，因为火警，福泽街全线暂时系封闭。

咁等下一手嘅朋友仔可以过一啲环保啲嘅生活咁样咯。 犀利喎，可能有啲燕麦啊，跟住南瓜干啊，主要都系干货多嘅。咁但系就呢、這个我自己觉得其实系真系几好的。 你去开边间啊？沙田啊？ 我去开 系啊。 西營盤啊、西營盤那間咯，西貢啊嗰啲都去過。我前幾日就係經過咗西貢嗰間。 咁其實入到去咧，你自己都會覺得啊，應買得買咯，就唔係入到去就啊，好似去翻 supermarket 咁樣瘋狂購物啊，唉，買到成手係啊，因為嗰種簡約嘅主意或者簡約嘅氛圍咧，會令到你覺得啊。其实买翻食唔食噶，唔食就唔好买啦。咁既然买翻要用嘅，点样可以物尽其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譬如你之前礼拜开六中全会啦，系咪先？咁你六中全会嚟讲，咁入边都讲好多关于碳排放、碳达峰、碳中和一个 ESG 嘅概念，亦都系下年嘅投资嘅大势所趋。入边都关于气候变化，点样令到人更加要珍惜资源，更加要环保一啲，点样去跟翻啲国策去走。叫做啊，我哋又可以環保生活，能源又夠嘅，唔使下都話啊電荒嘅，或者能源危機嘅咁樣，呢啲都係我哋嚟緊成個地球村啦，即係人類要面對 嗰個概念有少少唔同。我哋平時係買咗翻去，然之後覺得有需要咪用咯，買定咗先。而家唔同喎，因為你要攞個器皿出去裝啊嘛，所以就會變咗係。我要想啊，我需要呢样嘢，然之后去买，所以就变咗有目标性去消费，所以个概念就一定会唔同咗。 系啊，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珍惜地球资源啦。咁啊，为环保出一分力都系基本啦。 环保系源头开始。 系啊，近排香港咧有一间口罩生产公司咧，佢都有啲可以降解嘅口罩出咗啦。我知道内地其实都已经有噶啦。咁大家尽量咯，即系如果你话平时都喺内地买开口罩嘅，因为贪平同埋即系习惯，有之前双十一咁样买埋好多，你都可以拣一啲除咗合乎卫生条件之外，仲可以拣一啲有环保元素嘅，意思系可以降解啦，用多少少环保物料啦，就唔系下下都系啊，净系用一啲非环保或者非分解嘅物料咧。其实我哋譬如行山啊，或者去沙滩咧，好多时候游下水，突然间有啲口罩吹过嚟噶，即系飘过嚟咁样啦。咁你会发觉，第一，你口罩唔应该周围抌啦，细菌会传播；第二就系因为即系呢个就唔会环保咯，你会影响好多海洋嘅生物咯。咁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嚟嘅。当然疫情令到我哋少咗碳排放，少咗飞机，少咗邮轮，少咗其他唔同嘅 entertainment， 系个地球先生系好咗嘅。如果用我哋嘅概念。 我哋可以夜晚都喺港岛区睇到星星， 系啦，睇到星星啊，即系个相对嗰啲光害、光污染啊，所有嘢都系少咗嘅，系正嘅。不过某个形义上多咗口罩呢一样嘢，单都会令到个生态链有所影响得到。咁所以我都会想透过底链，我同大家讲话，喂，你有阵时用口罩嘅时候，你都睇一睇，喂，如果嗰个口罩嘅款式系可以降解嘅，喂，贵少少。抵啦，点解咧？因为大家都觉得贪平系最重要嘛。嗱，有机嘅嘢 organic 嘅嘢就贵啊。嗱，好似头先 PC 讲，你讲嗰几间铺头，其实唔平噶。即系你就算喂，我明明咧喺超级市场有盒噶，有樽噶，人哋都平十几蚊，我去你呢度买又冇樽又冇剩。又貴十幾廿蚊，有冇搞錯啊？咁樣咁你環保真係要付出嘅啦，係唔可以。 我諗又咁睇嘅，如果大家都已經有呢個概念嘅話，大家可能個市場會因為咁而改變噶嘛。鋪頭越嚟越多嘅時候，相對價格都會越嚟越低嘅。咁所以大家走出多一步，用多一分力，咁呢一樣嘢嘅價格亦都會可能因為咁而調節噶啦。 係啊，就由今日開始啦，過環保嘅每一天咧。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

我真係好鍾意食粵菜㗎，其實即係返到如果你話廣州啦，即係我自己老家喺廣州嗰度，即係依家都仲有好似有間祖屋喺嗰度㗎，要問返我老豆先知道。 咁真係犀利喎，要睇下。 入面亦都有好多好嘢食，即係譬如講緊雙皮奶呀嗰啲，即係亦都係即係順德又好，廣州又好啦，即係佢會慢慢將個飲食文化慢慢流向，或者有少少改變或者改善咁樣㗎嘛。咁譬如你去到順德呢，有好多唔同嘢食噶，啊，跟住咧去到某一啲地方咧又食河鮮喎，你聽到河鮮呢樣嘢就覺得哇，好似好勁抽咁樣，係咪啊？有啲大頭魚啊嗰啲咧，即係所以粵菜咧，第一個食材咧好多樣性，第二咧就係個烹調方法咧博大精深， 同埋佢主要有三種嘅菜式啦，一個就係廣府菜啦，一個就係潮汕菜啦，一個就係客家菜，即係主要喺三種。 邊一樣你較為喜愛啲咧？啊 ，PC， 我估我應該係廣府菜， 係咪啊？廣府菜，即係我可能係香港啲嘅喎，咁即係嗰啲生抽排骨啊嗰啲喎，咕嚕肉啊嗰啲。 因為我好坦白，我喺香，因為我本身上海啊，咁所以我其實屋企煮係上海菜多啲，咁但當然我嚟即係媽媽已經一路喺度長大㗎啦，咁所以呢就已經融入咗啲廣東嘅文化喺裏面，所以就 都係雞蛋蒸肉餅咁樣，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蒸肉餅咁樣，係 啦， 係 嘛，冇錯。 但係咧，我有朋友係潮汕人嚟嘅，汕尾人嚟嘅，我好多朋友都係汕尾人嚟添啊，佢好中意食海鮮，哇，佢哋咧真係海鮮精嚟啊！點樣蒸呢？唔係佢哋食得多，係食得好蒸啊！好多呢，譬如絲蝦啦，佢哋又教我食喎。跟住呢啲鹽仔蟹幾時當做，佢又教我食啦。跟住呢啲醃咗嘅瀨尿蝦，係醃咗嗱，譬如你醬油蟹你食過啦，南韓嗰啲咁，即係有隻蟹咁樣，可能用醃醃嘅方法整咗佢，咁你愛嚟拌飯食咯。哇！ 即係幾時啲高多 嘅瀨尿蝦咧係無敵噶。因为咧，你搣完壳之后咧，嗰种咸香同埋濑尿虾嗰条膏咧，你真系一只濑尿虾一碗饭啊！阴公 咁紧要， 系啊！我而家讲到我觉得流口水，我唔知系中唔食呢啲腌腌嘅嘢啦。 我未食过，真系。 但系腌腌嘢咧得唔得先？即系譬如平时去食西式嗰啲Papa Ham 啊， OK 嘅 OK， 系啦，嗰啲你 OK 噶嘛？ Okay、即系风干嘅嘢。 我系唯一一次食风干嘅嘢咧，系真系搞唔掂。系咩咧？鲨鱼肉有冇食过？ 鲨鱼肉我又少， 咁嗰次我其实系去冰岛嘅， 哦 系啊， 哦鲸鱼肉， 鲨鱼肉， 鲨鱼肉， 因为咧咁嘅，因为鲨鱼毒素好高嘅，唔可以咧即刻食嘅，所以佢咧就要腌制佢啦，就等佢啲毒素挥发咗，然之后先食得。佢个感觉系类似芝士嘅，其实、 哦、即系好臭好霉， 好臭好霉，冇错， 系啊， 你觉得哇？一聞落去之後，你已經差啲暈低。 不過去冰島咧，首先要講咗先，冰島咧有啲海洋生態咧，佢哋唔係冇肉，但係譬如捕鯨咁啦，佢係合法捕鯨嘅，咁、所以你喺冰島咧可以食鯨魚肉嘅，呢個係當地政府 冇錯冇錯 係可以合法嘅。咁但係我都覺得其實好一般咯，即係你唔使食到咁偏方嘅，即係唔係話 你去到試下啫， 高地係啦，即係你試少少 OK 嘅，但係你每一樣嘢過度都係唔好噶啦，你係咁食曬啲豬都唔好噶，係咁食曬啲雞都唔好，咁大家盡量攞個生態平衡啦，咁呢個係緊局嚟噶。不過咧粵菜咧，我真係覺得可能好簡單嘅嘢咧，嗰烹調手法嗱頭先講咗啦，即係潮汕地區就食多啲海鮮類嘅嘢，醃醃嘅蟹啊，醃醃嘅叫做瀨尿蝦啊嗰啲啦，或者絲蝦啊嗰啲，即係汕頭汕尾都常常有呢啲。跟住仲有一個客家咧，哇客家咧嗰啲炆嗰啲豬肉咧， 好食喎。 跟住黃酒煮雞咧，呢啲係好典型嘅客家菜啦。哇，真係好正！嗰啲黃酒咧，你飲落去咧，真係又暖身喎。依家凍凍地，煮雞咧又補喎。 大家聽完之後係咪好想今晚煮先？你睇依個天氣真係好， 真係好 好需要。 如果我稍微唔運動咧，我都係一個大肥仔嚟，我都幾肯定。所以我閒時都要打乒乓波啊，踩下單車啊，即係跑下步。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咁仲有喎，仲有喎，我哋唔係食嘢噶嘛，我哋飲嘢噶嘛。又飲又食噶嘛，啲飲酒又係啦，個酒文化，客家咧有客家嘅酒，係咪先？咁佢嘅酒點樣配合翻客家嘅食物咧？係咪先？客家又有茶果，啊有陣時你攞啲甜酒，你配一下啲客家嘅茶果，類似雞屎藤啊。 或者唔同嘅叫做茶果啦，咁样唔同質地，有啲咸㗎嘛，有啲茶果系咁样。咁你食落去，哇，又有一种指甲留香嘅感觉。 冇错。其实讲咗咁耐系讲緊咩呢， 就 係 粤式嘅 有一个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师傅，粤菜嘅师傅嘅一个文化交流活动。 系啊，咁啊真系食神啦吓，到时系咪感受多味鱼啊吓，定还是系乾坤烧鹅咧？一边烧一边烤系咪啊？ 一字记之药， 一字药最紧要用心。食嘢都系啊，我觉得即系点先知道嗰间餐厅咧系真系好食定咩咧？我系咁去形容噶。如果咧每碟嘢咧，一嚟影一张相，你已经即刻想起快咧，就已经系一间好餐厅。 嗯， 如果嗰一间餐厅咧，你见到咧，大家系斋影相咧，或者剩到成台都系咧，嗰间未必系一间好嘅餐厅。因为其实人咧食嘢系一种原始嘅欲望嚟嘅，成日都讲话相机食先，我明嘅。但系调翻转头喺粤菜咧，你影完一张相，你第二个举动系应该攞筷子夹嚟食。 嗯， 咁就对于个送菜。 同埋我觉得咧，近年好多呢类型嘅文化交流啦，即系尤其是九加二之间嘅一种文化交流，其实可以透过文化交流，我哋又可以认知一下，哦，原来可能呢种食材配合呢一类型嘅烹调，又会有唔同嘅一啲味道啊。 系啊系啊。 啊，原来有啊，几好食喎，咁样又。 唔得啦，忍唔住啦，食饭先啦，好嘛？ 好。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 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叙，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登对。天花留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日。